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的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我是汪冰，我又来了。 嗯，而且这个是倒数第二周的倒数第一期节目。朋友们有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哎，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从上期节目开始就开始倒着数了呢？我们两个人是本着怎么数方便怎么数简单就怎么数，所以现在倒着数比正着数要少。马上就是一只手都能数过来了，我们肯定采用更节省力气的这种方法，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力是最宝贵的，对不对汪冰老师？ 而且我们还节省粮食啊，对不对？节省了资源。但是我们也希望这种倒数呢，对大家也是一种提醒，每一年到这个时候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但这一年真的可能不好好回顾一下，也就这样匆匆而逝了。 没错，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向大家发出邀请，让我们一起来回望我们的2021年。我们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希望能够唤起大家记忆当中一个更加立体的2021年的模型：一本书，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一首歌，或者一个瞬间。你可以选其中的一个，也可以把这通通所有的，包括你想到的我们没有说到的这些，都写成一段话来发送给我们的节目。或者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用手机录制音频来发送给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机会选中那些有声的小纸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了。这样呢，当我们最后五期节目，就是2021年的倒数五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点像小的时候啊，上学的时候开班级的联欢会一样，每个同学都有机会来发言，来演节目。哎，我觉得这样还显得挺热闹的，因为我们解忧书房本来就是汪冰、我、小编还有我们所有的听友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节目，是不是？问汪冰老师。 对，因为是共同创造，我们就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声音和参与，特别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特别像是造物主放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摄像头，每个角度看到的世界、看到的生活都是不一样，所以经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因为你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对别人都是一种提醒，甚至很多的时候是一种馈赠和礼物，因为这拓展了我们生命的可能性和宽度。我们总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故事书，这种代入的结果就是希望自己此生能够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体验。那如果我们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在这个书洞收集大家在过去一年各种各样的生命体验和感悟，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每个人的分享而收获更多的人生。 嗯，没错，这也算是一份年终小结吧。但是我们这个不是制式的那种在单位里头要填写的表格，那些呢可能集中于我们在某个领域在工作上到底做了什么，绩效考核怎么样。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做一个年终总结，在解忧书房里的话，也算是一种打引号的绩效考核，但你是你人生唯一的裁判，没有人能够给你评优良中差，但你自己有权回顾你这自己的一年，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给自己打分或者是发一朵小红花。所以呢，我们这一本书、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一首歌或一个瞬间，焦点是集中在个人内在的成长，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看待，经过这一年到底有什么不同。在时光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在成长，每一个人都在变化，特别是那些曾经呢被解答来信的听友们，我们特别希望你也能够给我们回应，用声音或者是用文字。特别希望你们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时刻被你们珍重， 同时呢，假如我们的节目有幸在这2021年当中陪伴和参与你们那些重要的时刻，这也会成为我们心头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这也是我们解忧书房的重要时刻。所以呢，2021年的最后一周，这就算是我们解忧书房和大家一起进行了一场长达五天的围炉夜话吧。当然如果我们弹性特别浓的话，如果大家竭力邀请的话，或许王明老师啊也会以另外一种惊喜的方式在节目外出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不好说啊，我现在也不能确定啊，要看大家的表达的这些诚意以及大家每一个人讲述的故事能不能打动王明老师。我凭我的一己之力啊，恐怕是没有办法请王明老师在节目之外出山。哎，这算不算是啊卖了一个大关子，同时也是我的一个诚意的邀请啊，邀请听众朋友们参与啊，同时呢也希望王明老师呢也能够参与到我们另外一种形式的围炉夜谈当中。那今天的这张小纸条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他个人的2021年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选用啊来听一听这位朋友在2021年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这是12月16号给我们写来的一封信。思佳姐、王斌哥你们好，想跟你们分享最近的一个心得体会，是关于知足。其实也是想借着跟你们分享，可以梳理思路写下来，再次体会和感悟。第一个案例是关于自己总是隐隐的感觉，为什么这份工作并没有什么说不出的不好，但自己还是无法快乐呢？前两天看了你们推荐的书《幸福的艺术》，里面顺带的某句话让我突然有点感悟了。我所谓的不快乐，可能只是我不敢接受，怕自己不配拥有一份很好没有什么大毛病的工作。我应该要承认这个事实，也不要总是试图寻找这个工作不好的理由，坦然承认并接受我就是一个值得拥有好工作的人。想到这里好像有点理解什么叫做接受自己、放过自己，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知足呢？第二个案例是今天在和老公商量买二套房的时候有了不同的心得体验。如果买的话，以后可能就要长期背负更多房贷了，要控制支出，减少说走就走的大餐，不能轻易换工作了等等，想想就感觉好约束啊，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没了自由多了压力。但是呢，当我在表格上面把家庭收支情况一行行列下来，计算多少岁的时候可以还掉贷款，多少岁可以攒够养老金，多少岁可以缓解可能的中年危机，就这么一行行列下来，在计算数字的某个瞬间突然意识到，一辈子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工作、养育孩子、照顾自己的身心，在不同年龄经历不一样的幸福和压力。除了这，我对不想被约束的背后到底想追求什么呢？好像也并没有什么要追求的呀。我原来是被自己一时的情绪迷雾困住了，我觉得自己最近体会到冰山之一角了。用《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来总结吧，知足之足常足矣啊！谢谢两位老师的点拨，爱你们。哎呀，我觉得最后两句都不敢当啊。点拨好像我们点拨的和他理解的啊，并不全然是一个方向，所以说爱我们，我真是情何以堪啊！问问王斌老师。 嗯，我也觉得受之有愧啊，因为这个朋友说到的点拨，更像是自己对生活的领悟。我也特别同意刚才思佳所说到的，在这一年，题主一定也经历了很多人生的挑战。于是呢，他决定想一想该如何去总结这一年，如何去理解这一年在人生当中发生的事情。他想到了一个主题，就是知足。想到这个主题的前提一定是不满足吧，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逻辑。如果完全知足，我们就不用想这个话题了，因为完全知足就是不会生出任何疑问，就是在这个当下而已。但题主之所以想到了知足，大概是因为隐隐的内心很多的感受好像一直在吸引他的注意，希望他更深的挖掘在这份 不满足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但是题主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至少当他给我们写信的这个瞬间，他已经实现了某种自洽，就是他已经说服了自己啊，如何做一个知足的人。但是我呢，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怀疑，这个怀疑是不是有点煞风景啊？就是你这种自我的说服究竟能够持续多久？我提这个问题啊，不是希望你整天的纠结，而是我希望你能够更深层的体验到一种知足的感受。因为我觉得真正的知足啊，就像赛老师经常说的那句话，它像幸福一样，是属于清醒而觉察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处在清醒而觉察的状态，只是不断的告诉自己要知足的话，那那种知足可能是一种理智上的勉强，而不是一种情感上的自发。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啊，可能在他生活的从小到大的环境当中，一直在有人对他耳提面命，就是在某种说教当中吧。所以他可能习惯了某个模式。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会对你这一大片的这个体会当中的有一点嘛，我就一点，我提出一点我的看法和挑战。因为我们的节目通常呢，是会希望大家能够换一个角度，或者从另外的维度来看待你们的生活。由此你们自己啊，其实作为最了解自己那个人，往往能为你们的生活找到更好的那一个答案。所以呢，针对你这封来信当中的一个字眼儿啊，我要提出一个挑战，就是你提到啊，多少岁可以缓解可能的中年危机？缓解中年危机，就是你认为危机首先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其次呢，是可以进行人为的干预啊，使它不至于在该来的时间来。但实际上根据演化的观点，危机是带来转折点的，是使必要的改变得以实现的。所以呢，如果你用顽固的习惯确保过去管用的行事方式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话啊，那可能你就会慢慢的变成和以前一样的一个人，永远不会产生一些新的啊，基于你自己的生活重新发展出来的方法。但是习惯会导致什么呢？渐渐的那种沮丧啊，和渐渐的可以说是疲惫，也可以说是厌倦吧。而这两者最终又都是求变的诱因。我是想告诉你什么呢？首先，危机不是坏事，即使是中年危机。另外呢，你用人为的方法去干预，想要使它缓解甚至不发生，这也是做不到的。就是我们会认为危机会阻挠生活的正常行程啊，总是认为它是不称心、逆境或者是命运受挫，但实际上在自然界当中，危机是无处不在的，这既不稀奇也不特别啊。你再怎么逃避啊，你可能会逃到一个有更多危机的地方。所以就这一点的话，我其实并不同意你的观点，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就告诉了你所理解的那种观念呢？我觉得那至少不是我想要试图传达给你的，汪明老师。 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到一点，就是对于未来来说，只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这位朋友提到自己对未来的诸多计划的时候，我觉得计划给了我们作为一个人对未来的掌控感。但掌控感我也经常强调，不代表真正的控制，它只是我们感觉未来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因为我们做了很多设计，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其实我想，如果我们总想去把握未来的话，那倒过来讲，在这个当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开心，真的满意，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因为如果当下真的是满意，能够投入当下，一般不会总去想关于未来的很多的事情。当我们总想未来的时候，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寄托了很多东西，希望在未来能够达成和实现，但是未来又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那有可能就会出现失望。我也特别希望提醒题主，如果你通过计划一切来实现知足的话，那很有可能有一天就突然感觉到不知足了，因为你为了未来所忍耐的现在，所容忍的很多不开心、不愉快，在未来如果不能兑换成幸福或者如约而至的梦想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我过去白忍了，为什么要为二套房损失那么多当下的快乐呢？因为人永远在做一个权衡，就是我当下把这个钱吃掉、花掉，还是我忍到明天？明天会不会来？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答案的事情。所以我也想啊， 题主，当你去牺牲这些实现某种程度对未来的计划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自己，真正的知足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用理智告诉自己我就知足吧，应该牺牲这些为了未来，还是它更多基于一种感受？包括你刚才讲到的对工作的问题，你说我自己就应该坦然地接受我是一个值得拥有好工作的人，但什么叫好工作，和后面提到的什么叫好生活，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都一直倡导的一个观点就是，它要基于你的情绪和感受，而不是经过理智的辩论之后，嗯，我现在过的是好生活。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位题主其实他年纪应该并不太大啊，但是他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定见以及成见。这一点呢，我是特别希望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以尽自己的努力去破除其中的一些，因为我觉得你还能够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你还能够更加自由的呼吸，你的人生其实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允许你去创作，并不只是像你画的表格上面所容纳的那些数字和内容。今天呢，也要和你分享《简单丰盛美好》这本书中的内容。《简单丰盛美好》作者日本生野俊明，由程立翻译，副标题是幸运一辈子的禅的五十种习惯。对镜自省，确认自己的内心。大家在什么时候会照镜子？每天又会照几次镜子呢？很多女性应该会回答，洗脸的时候，化妆的时候，还有穿衣打扮的时候吧。而男性一般可能会回答，洗脸的时候和穿衣打扮的时候吧。那么大家在照镜子的时候到底会想些什么呢？也许我会比较在意自己的皮肤是否晦暗，妆容是不是欠精致，至少我会确认一下胡子是否刮干净了，头发有没有梳整齐，领带有没有系歪吧。不论哪种情况，我想大家照镜子检查的应该都是自己的外表。美国苹果公司已故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留下了不少名言，他曾在癌症暂时康复后受邀出席了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他在那次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这样说道，我每天早上都会问镜子里的自己，如果今天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天，我还会愿意去做今天自己想做的事吗？如果连续几天的回答都是不会，那就说明需要进行改变，要修正生活方式。乔布斯先生用镜子确认的是自己的内心，也就是精神世界。也许谁都会有今天一天要做某事的想法吧，通常情况下都会按步骤把它做完。但是乔布斯先生却在自问，即便那天是自己生命的尽头，到底还要不要做？可以说，他是在确认这件事是否真的应该去做。这无疑是一种禅宗的思维方式。禅宗教育人们应竭尽全力地过好当前的每一瞬间，这样做的方法只有一个，把现在应该做的事情踏踏实实做好的方法就那一个。这样一来，人生就不会留下悔恨，不管生命何时结束，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一生我已经尽力了。众所周知，乔布斯先生曾十分迷恋禅学，他曾跟随曹建宗的禅僧已故以川弘文法师学禅，还把禅心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听说他还多次参加曹建宗大寺院永平寺的坐禅会。我想他那件牛仔配黑高领的简单装束，也正是禅宗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大家要不要把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自问自答这种乔布斯模式也纳入到自己的晨间时光中呢？都说水容易流动，但人往往更容易变得怠惰，避免去做一些麻烦的事。但是如果养成了对着镜中的自己自问自答的习惯，是不是就可以起到抑制的作用了呢？不行不行，虽然我想把那件事延后再做，但是真正应该做的还是那件事。那好，还是打起精神来做吧。我想你会产生这种想法的。 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事，都可以从现在开始致力解决，以禅心生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最后，请你在确认了镜中的自己已经露出笑容后，再迈向崭新的一天吧。不知道我们的题主有没有露出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满足的微笑呢？汪明老师觉得呢？ 嗯，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朋友一直在内心去纠结我的不快乐是为什么。比如说他那份工作说不出什么不好，但为什么无法快乐呢？最后他找到的答案是知足，但我多希望我们的题主能够像书里所说的，看着镜中的自己，这个镜子也许是个比喻，比如说把自己的内心的纠结写到纸面上，去不断地向下探索，在不快乐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是这份工作无法和你的热情匹配，无法和你的优势匹配，还是你觉得没有意义感呢？其实所有的这些缺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那如果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所有的不快乐背后都指出了快乐的方向的话，这不也是一种收获吗？但是当你一言以蔽之，我就应该接受，应该知足，其实你就是浪费了这一部分不快乐。如果用知足来打败不快乐，那就像刚才赛老师所说到的，像中年危机的态度一样，都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但是不快乐本身可能就是个非常好的信号，它会告诉你生活有哪些部分需要调整。那就涉及到了题主理解的知足哈，是不是生活都不需要调整才叫知足呢？我从刚才的书中所得到的启发就是，所谓的知足，至少在乔布斯看来，就是我在这一刻做了一件哪怕是我面临死亡也要去做的事情，那我就知足了。也就是我做了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无论它将迎来什么，无论我的生命将迎来什么，这一刻我就圆满自足了。不是为了结果，而是因为行动本身，或者说因为我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题主有没有这样知足的瞬间呢？还是永远都活在头脑当中呢？ 对呀，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危机是一种常态，也可以说在这个地球上啊，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其实时时都是危机四伏的。如果你没有看到生命无常的这一个特点，而只是告诉自己生活当中有几个特定的危机，比如说中年危机，我觉得那其实是一种鸵鸟政策，或者说我觉得你可能是一叶障目啊。其实并不是说希望你在生活当中要不时的注意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危机，这不是吓唬你，我们当然是希望你的生活能够平顺。但这个平顺来自于什么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你一种有弹性的生活，一种敏锐的反应。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原始森林或者在非洲大草原上看到的那些活泼健康的野生动物一样，他们不害怕危机，作为非常健壮的那一个，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足够的生命力去应对生活当中的一切。我觉得你也是啊，生活不是在账面上的啊，加加减减，最后在几岁几岁可以平账啊，可以过上我幸福的晚年生活，而是来自于你身心合一，真正的能够体会到每时每刻你生活当中所有你能够体会到的丰富的乐趣，这也才是真正的幸福的意义，这也才能够让你真正的全心全意的知足吧。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记录作品《百年历程》， 2021年4月18日，金鱼池社区每年一次的回迁纪念活动如期举行。纪念活动处处欢声笑语，然而纪念这两个字本身意味着一种回顾与启示。70年前的这里是北京乃至全国有名的臭水沟。

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今天有一个女生，她给我们讲述她近期的一个心得和体会吧。其一呢，是关于她本来不怎么满意的一个工作啊，或者不怎么让她快乐的工作。其二是关于她如何克服了思想上的障碍啊，同意和先生一起贷款买二套房。当然一套房也是贷款的。我忽然觉得说到这儿好沉重啊，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其实是挺有勇气的，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他也可以说他是特别有安全感的一个人。来问问汪冰老师。 我觉得刚才思佳一下就说到了题主矛盾的地方啊，一方面对未来其实挺担心的，另外一方面呢又充满了安全感，好像按自己的计划一切就可以按照自己想象中的方式发生了。我也特别想提醒题主，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未来不确定以外呢，就是你对情绪的理解。你说我原来是被自己一时的情绪迷雾困住了，我倒觉得哈，至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和思佳老师经常聊到了情绪对我们的帮助。就是有的时候人的情绪和情感，他的判断可能比所谓的理性分析更加可靠。当你的先生说买二套房的时候，你的那些感受，那些情绪，它可能不能被叫迷雾吧。在我看来，它好像是一个报警系统，就是这个选择这么重大，我要不要做出来呢？最终你用列表的方式啊，打败了你的情绪迷雾。但我觉得如果你不把它当作迷雾，不贴上负面的标签，而是深入的情绪去看你在意什么。我想你买二套房后面的很多计划都是为了收获人生的幸福，对吗？那什么对你的幸福才是重要的呢？因为你也读了我们推荐的那本《幸福的艺术》，我相信里边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就是你的幸福只有你才能定义，对你来讲什么叫幸福，而不是别人对幸福的定义啊。 嗯，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家庭啊，处理家庭的这些向往理想的生活的这种方式也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位题主和他的先生各自都是什么样的这个学术背景啊，两个人是采用这个列表的方式，我们看看啊，我们到底到哪一年我们可以还清这贷款，哪一年我们可以开始攒养老金，我们用什么方法可能会应对即将到来的中年危机。如果生活真的能够靠列表啊，甚至于靠现在的所谓的大数据的算法来应对就好了，也或者说就糟了，那样的生命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呢？还有多少是留给惊喜和神话的空间呢？所以其实希望我们的这位题主能够真正找到自己内在的那种激情，我觉得那会提供给你源源不绝的动力，而这个动力会支持着你去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所有的一切真正的这种喜悦或者说是宁静以及这个满足，其实我们都是透过内在工程的建设，透过向内的探索来实现的。问问汪冰老师。 其实说到向内探索，那什么是我们的导游或者导览呢？我还是回到刚才跟题主所讨论的那件事情，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最深的导览。我最近读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棒，其实我们所说的理性和感性并不是彼此矛盾的，我们的理性是我们感性的代言人，所以最终人还是一种情绪动物，我们的情绪判断才会告诉我们这种努力值不值得。当我们情感上无法说服自己的时候，就会在现实层面找很多的理由，但可惜的是我们在现实层面总能找到彼此矛盾的证据和理由来告诉自己这样做对或者不对。所以关于理智的辩论是永远不会止息，永远不会让我们知足的。什么让我们知足呢？我想提醒一下题主，当你在恋爱的时候，当你和你自己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用再用理性分析他是不是好的结婚对象，只是那一刻就足够完美了， 那是一种我认为的知足的感受。所以我留给你一个小作业啊，回想你成长到今天，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哪几个瞬间是类似于那种在爱中觉得天然就知足了，不需要想到房产，不需要想到现实条件，或者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也已然觉得能做这个事情本身就已经感受到了那种情绪上的愉悦和满足，那种深沉的知足，以至于你不会再想下一件事，或者说以后会发生什么。希望你能想想这样的瞬间有什么共同点，也许它会给你启发。 不要被定义，而要去定义你的生活。好了，这里就是解忧书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我们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继续收听解忧书房之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在今天继续为您分享美国著名女作家戴安娜·阿克曼的作品《纤细一线》，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张定一翻译。生命线每年会办2到3次训练班，我是冬季受训的，每周二、每周四晚间和周六上午，为期6周，我们在湖边一栋市政府的大楼里上课。建筑物外面停有大巴和小型巴士，整栋建筑就只有一间有15把椅子围成圆圈的会议室亮着灯。跟我一块受训的人包括一位前殡仪馆老板，一位社工人员，一位曾参加波斯湾战争的战地摄影记者，一位音乐家，一位医学院预科生，一位正在读心理学学位的前电台播音员，一位志愿消防队队员，一位基因学家，一位有文学学士学位的木匠，一位机场塔台管制员，一个亲手为自己的3名子女接生的男人。他们的年龄和种族背景各不相同，年纪最大的58岁，最小的只有22岁。凯蒂、弗瑞德还有另外4位辅导员和职员轮番上阵给我们讲课。第一次上课我们做听力练习，其中一次练习我们围成2个圆圈，一圈人面朝外坐，一圈人面朝内坐。凯蒂说，你们有3分钟，我给你们一个话题，那一圈的人必须就这个话题不断地说，另一个人只能聆听。准备好了吗？好的，谈你的母亲。一起这貌似简单的练习，其实是多么重大的挑战，令我不禁摇头笑出声来。不停地讲3分钟，我如何张开口从头说起，说我母亲在哪儿出生，她的生活环境，她的感情生活可能是怎样，如何影响她对丈夫的选择，她跟子女的关系。我记得弗瑞德专心聆听，他脸上满是兴趣盎然的鼓励表情。凯特大喊一声停，那圈的人就一律往左跨一步。这回我的职责是好好听面前这位和蔼的陌生人说话，他是一位衣着保守50来岁表情愉快却相当严谨的妇人。准备好了吗？凯蒂手中拿着秒表说，好的。我们学习如何处理一个电话的各个部分，练习开场与结尾。我们练习跟沮丧的来电者、意图自杀的来电者、同性恋的来电者、喜欢穿异性服装的来电者、酗酒或有毒瘾的来电者、被凌虐的来电者、有强迫性行为的来电者以及不计其数其他类型的来电者交谈。我们讨论自己的感受和偏见，如何在值班时把他们放在一边，以及各种与来电者换位思考，赋予他们力量，扩大他们眼界的方法。我们学习如何派出救援力量，在何处找到转介及其他方面的资源，在有时气馁，有时忐忑，有时结结巴巴，有时张口结舌中，我们陆续学会了各种技巧。训练结束，大家登记见习时，没有人有十足的信心，因为现在不是练习了，有人的生命 涉及其中，我们该如何做出反应？每个人都满腹疑虑。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每个月辅导15小时，越来越深入地审视这个机构的灵魂。现在每年有9000个电话打进生命线，其中1000个与自杀有关。这个机构涵盖的是一个人口18000的小镇和一个人口95000的郡县。它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自杀潮之后，有个学生经见朋友上吊自杀，哀求当地的牧师杰克·刘易斯想想办法。刘易斯找心理医师 George Miller 帮忙，不久就有一小群热心人士合力创办了求助热线。他们在市中心一处牧师住宅楼上的一间卧室里装设了一部电话，轮流接听，使用大家事先同意或现编的咨询技巧。他们通常在董事会中拿顶帽子募捐凑电话费，他们也经常约来电者当面咨询，即使凌晨3点跑到汽车旅馆或5夜到公园去也在所不惜。刘易斯有次跟我解释说，我们当时活在爱心和暗淡的月光下。他已经80高龄，还没有从牧师岗位上退休。他清楚地记得生命线的草创阶段，没什么6周的训练，没有辅导员支援团体，少之又少的财力支持，但我们分担社区的危机，这使我们团结在一起。这项工作对志愿者的勇气也是一项考验。例如1971年某个星期天早晨，刘易斯被叫去处理一个可怕的场面。一名男子拿枪对着自己的家人，威胁要杀死他们，杀死自己以及所有碍事的人。刘易斯直接走到这人的家里，坐在他身旁，冷静地说，告诉我你的故事。10个小时后，这名男子放下了枪。这一幕后的真理就是生命线运作的核心，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一把上了膛的枪，瞄准着自己。经过几小时几年的交谈，故事终于可以讲出一个全貌，枪也终于可以放下。故事有快乐的章节，也有悲伤的章节，还有些部分说不定已被遗忘，有时需要局外人帮忙回忆或澄清。故事失落，人生就变得不连续。刘易斯还告诉我一个他目睹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一名患有癫痫的听障青年企图终结自己的生命，他把车停在桥的一端，翻越桥栏，浑身发抖地蹲在栏外狭窄的桥沿上。不久市警就赶到了，把车停在桥的北端，校警则把车停在另一端。每当有人接近，这名男子就威胁要跳河。生命线接获通知后，一位辅导员急忙赶到桥上，稍晚刘易斯也赶到了。这时天色已晚，夜幕降临，探照灯像绳索般缠绕着这名青年，辅导员千方百计一寸寸地接近他。因为他是聋人，所以他用手电筒照着自己的嘴巴，以便在他说话时读他的唇。他非常沮丧和绝望，但还有点犹豫。他想转过身往下跳，但感觉到他的关怀，又转回身来背对深渊，但又因不同意他的话而调转回身。好在最后辅导员终于说动了他，他开始从桥栏外爬回来。就在那一刻，他正一条腿翻过栏杆进入安全地带，他的癫痫竟突然发作，他落入深渊摔死了。辅导员使出全身力道尖声大叫，他的叫声在全是岩石的山谷间回荡。经过数小时了不起的努力，他救了他，然后不到几秒钟，在可怕而全然无助的一瞬间又失去了他。10点48分，电话铃响了。这里是生命线，我用愉快的声调说，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几秒钟内只听见沉默。我望向窗外，黎明前会出现一片流星雨，它会靠近地球，与空气分子发生剧烈的摩擦，爆发一场狂风暴雨般的火焰。剧烈的摩擦，就只需要这样。我无意识地把耳朵凑近听筒，好像这样就能更接近打电话来的人。我想，我听见哭泣的人哽咽的呼吸声。一个怀着伤痛的女人说，我丈夫刚……声音顿住，找寻比较能忍受的字眼，然后选择了，刚弄痛了我。你的丈夫弄痛了你？我冷静地重复，你讲给我听听好吗？他一边耳语一边啜泣，告诉我他一天里最隐秘而可怕的细节，他的丈夫如何醉醺醺地回家，一句讽刺的话让他发作，他撕碎他的睡袍把他痛打一顿，他吓得跑到街上不断地奔跑，他身穿睡衣躲在电话亭里。这是三月一个晴朗的夜晚，气象预报说会结霜。他不要呼叫救护车或警察，他不要任何人知道，他觉得羞耻而绝望，他不肯说出自己在哪里，他害怕丈夫会追来，他的声音因寒冷、愤怒、恐惧而颤抖。我真高兴你打电话来，我说，极力想透过声音和纤细的电话线传达我的关怀。我希望他变成看不见的手臂，将他拥抱。你听起来很害怕，很不安。我吓死了，他低声说，又压低声音说，我不该说我做了什么，都是我不对，我总是这样惹他生气。任何人都不该挨打，我说，听着，我担心你，我真的很想找人过去陪你。啊，不行，我不能面对任何人，我的人生已经乱成一团。他哭着说，我好困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没关系，我说，我明白你是多么害怕和困惑，我们聊一会儿怎么样？你觉得如何？20分钟后，他冷静了一点，同意让人护送他到安全的地方。援助者带着毛毯赶到时，发现他几乎全裸地站在电话亭里，在不远处的一盏街灯，淡绿色的光线中，颤抖不已。以上就是我为您分享的今天的好书慢读，选自《纤细一线》，副标题《放下绝望，重拾希望》，作者美国戴安娜·阿克曼，由张定一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解忧书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